第34集，兵分两路。卡德加向载他前来的蛮吹矮人挥手致谢，狮鹫拍打着翅膀飞升上天空，重新加入了战斗。然后他那白发苍苍的头转向城堡主塔，眯起了眼睛。 图拉扬，我处理完这个塔里的麻烦就过来帮你，那里有个食人魔法师，我先和他打打交道。 卡德加一只手拿着一只法杖，另一只手从身体的一侧拔出了剑，走向塔楼。图拉扬看着卡德加白发苍苍的背影，感慨万千。背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他转过身，看到远处楼梯边有几个脑袋冒了出来，一些人冲上了楼梯，上了城墙，他们穿戴着联盟的盔甲。 长官，我们已经清除了北翼。 非常棒，我会在这里留下几个人，其他的人跟我来，我们将清理一遍城堡，以确保没有敌人，然后为其余的人打开大门。 战士们都欢呼起来，图拉扬率领着他们走下卡德加刚刚走过的通道，在半道拐了个弯，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走下去。正如他所料，楼梯通往兽人据点的核心地带。很快图拉扬就忙于同留守在里面的兽人进行战斗，没功夫再操心卡德加了。卡德加在通道中缓缓前行，他的知觉延伸出去，仔细地查看着他前面的区域。他知道食人魔还在那里，但似乎没有做任何事情，没有施法，也没有举行仪式，他只是在等待，等待着自己。通道的尽头就是塔楼，卡德加走了进去。他进入的房间很大，形状奇特，不完全是圆形，角度也不均匀，好像它不是被建造起来的，而是用什么东西雕凿出来的。房间的另一端有一把怪异的大椅子，看上去像是用巨大的骨头拼凑而成。他心怀恐惧，思索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野兽会有这样的骨架。他高高的靠背几乎触碰到了上面的拱形天花板，两侧摇曳着火炬的光焰，但是宝座是空的。 我的主人走了， 一个低沉的声音隆隆响起，一个巨大的身影从阴影中显现了出来，挡住了卡德加的退路。卡德加以前见过食人魔，但那是在战场上，他和其他法师一起站在部队的后方，从远处向食人魔发起攻击。而现在他第一次和食人魔离得如此之近。卡德加吞了口唾沫，向上看去，这个家伙的脑袋几乎擦到了天花板，而且虽然他的外表像野兽般粗蛮，但他那深邃的眼睛里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这时卡德加想起食人魔刚刚说的话，不由得再次感谢那枚能让他听懂食人魔语言的戒指。 你的主人走了？ 是的，他不久前离开了这里，现在正在前往举行仪式的途中。你们联盟如果想找他，就得从我们这里杀出一条路来。我们可能会死，但我们的死亡将确保部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，征服其他世界永无止境。 该死的。 尽管如此，如果我们的速度足够快，我们仍然可以追上他。 可以，但首先你必须先从我这过去。我是影月氏族的丹塔格。 我是达拉然的卡德加。 看来这是一次光荣的决斗，卡德加心想。卡德加举起他的法杖，顶端开始发散出明亮的紫罗兰色的光芒。食人魔笨拙地向卡德加鞠了一躬，然后发起了攻击。他的两只粗大的手掌猛地向前一推，仿佛想把卡德加推开。绿色的光芒从他的手中迸射出来，化作能量波席卷而至，包围着碾压着卡德加。卡德加举起法杖，鲜明的紫色光芒越来越强烈，绿色的光波在他的身周分崩离析， 像破裂的气泡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接下来卡德加发起了攻击，他将法杖指向了食人魔的胸口，紫罗兰色的光芒向前射去，刺伤了食人魔的心脏，但丹塔格用双手将能量光束拨到一边，他的双手间仍然弥漫着绿色的光芒，保护着他免受任何伤害。 哼哼，看来我们两个势均力敌。 哼，也许吧。 食人魔双掌相击，当他张开双手时，黑暗在两手间如同巨浪一般翻腾，一大片黑幕滚滚而来，横扫了整个房间。黑暗降临的时候，卡德加纹丝不动，几秒钟后食人魔法师就从视野中消失了。然而通过感官，卡德加仍然可以定位到食人魔的位置。卡德加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将他的法杖摔到地板上，黑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，如同黑色的玻璃一般散落了一地，食人魔也被冲击波推倒在地，他推倒时造成的撞击几乎和第一轮冲击波差不多。丹塔格痛苦地呻吟着，卡德加迅速地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，他法杖周围的光芒在不断地增强，终于变成了一道凝实的光束，因为过于耀眼而几乎看不出紫色来，尽管他仍然带有着那种色调。他把被光束环绕的法杖猛地砸在正准备爬起身来的食人魔的喉咙上，丹塔格尖叫起来，卡德加紧紧地按住他没有放手，法杖所指之处，丹塔格的躯体开始冒起烟来。拯救了食人魔的不是魔法攻击，而是本能，他奋力地把卡德加从身体上推开，并挣扎着重新站起来，他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烧焦的黑线。丹塔格咆哮着露出了他的尖牙，低头向卡德加冲过去。卡德加向旁边一闪，躲开了攻击，挥舞着他的剑，在食人魔冲过来的时候顺势切开了这个家伙的上臂。丹塔格愤怒的喊声变成了痛苦的嚎叫，绿光再次从他的手中升起，不住地摇曳闪烁，一道深红色的闪光穿过其中。丹塔格再次合拢双手，能量在他们之间聚集，最终形成了一个光球，仇恨之力充盈其中，使他不停地翻滚震荡。他拼尽全力将他向卡德加猛推过去，卡德加冷静地观察着快速接近的魔法球，然后他插剑入鞘，伸出手，掌心向外，球体碰到了他的肉体，直接打在他的手掌上，随即消失在他的体内，被吸收得干干净净。 谢谢你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 这你…… 那个目瞪口呆的食人魔还在疑惑不解时，卡德加一顿足，一阵较弱的冲击波再次击倒了丹塔格。食人魔这才明白，面前的对手比自己更强大，他重重地跪倒在地上，垂下了头。卡德加没有继续羞辱对方，他再一次拔出剑，使出全力从食人魔裸露的脖颈上劈了下来，骨头和肉彻底分开了。食人魔的头颅滚过地板，血浆喷溅出来，卡德加向后退了一步。这场战斗结束了，卡德加屏住呼吸，环顾着空荡荡的王座大厅，他知道丹塔格说的是真话。他低头看着食人魔的尸体，点了点头，然后急匆匆地转回去寻找图拉扬，他们需要迅速行动。 图拉扬， 好消息，我们攻占了堡垒。 我们被骗了，奈奥祖不在这里，他在我们发动进攻之前就离开了，他一定随身携带着那些神器，他可能把头骨也带走了。 那么这些都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？ 是的，我们都上当了。 但是毫无疑问，他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这儿，我们击败了他们，我们还攻占了他们的城堡，即使奈奥祖本人不在这里，这里仍然是他们的大本营，现在他属于我们，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击溃了。 是的，他们再也派不出第二支军队了。 达纳斯走了过来，正好听到了图拉扬说的话。他的盔甲有不少地方都被撞坏了，胳膊、腿和脸上被割了很多伤口。但是当他勒紧缰绳，在他们身边翻身下马的时候，他看上去并没有被这些伤痛困扰。图拉扬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很高兴看到他的副官幸存了下来。同时，奥雷利亚和库德兰现在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图拉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们。 达纳斯，你干得很好，但是卡德加发现了一些坏消息，奈奥祖不在这里。显然，他知道我们会发起攻击，因此，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偷偷溜走了。我认为，他把那些神器随身带走了。 好吧，我们最好立刻追上去。 你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吗？ 我不知道，但我能找到答案。我在战斗中了解了古尔丹的法术，我也了解达拉然之眼，我可以追踪到他们。 其他人都退后了一步，卡德加闭上了眼睛，随着呼吸低声念着什么。他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闪着微光，一阵风凭空而起，牵拽着他们的衣服和头发。然后法师的双眼突然睁开了，一瞬间发出了耀眼的白光，眼中展现出了奇怪的画面。图拉扬颤抖了起来，目光转向了别处。当他转回身时，卡德加的眼睛又恢复了正常。 我找到他们了，不过这事没那么容易，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。 头骨和眼睛不在一起，为什么奈奥祖会让其中一个离开他的视线呢？ 我不知道，但他确实这样做了。头骨在向北移动，但是达拉然之眼却朝西南而去，穿过被他们称之为泰罗卡森林的地方。我感知到了麦迪文之书也在那里，我觉得奈奥祖去的应该是这个地方。我曾以为他需要头骨来举行仪式，就像我需要书和头骨来关闭传送门一样，但很显然他把头骨送到了其他的地方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 你是两个都要吗？头骨和书？ 是的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无法完全关闭裂隙。 那么我们就必须两路都要追。达纳斯，你必须杀死更多的兽人。 是的，长官。 那么你去追奈奥祖吧，他比我们早出发。所以库德兰，你和你的施救骑士先去前方侦查奈奥祖和他的同伴，一旦发现他们就立刻发起攻击杀死他们，或者至少让他们慢下来，同时向达纳斯报告，他和地面部队将会赶上来。 带上些我的游侠，一起去侦查。 好主意。达纳斯，记得你的任务就是杀死奈奥祖，带回那三件神器。 包在我身上，小伙子。 拿到那个头骨并关闭传送门是我的责任。卡德加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追踪这个被诅咒的东西的人，而奥雷利亚，我答应过你，永远不会把你留在后面。 是的，你做到了，亲爱的。我希望你以后也一直这样做。我们走吧。 奥雷利亚紧紧地握住了图拉扬伸过来的手，他们两人之间不会再有什么离别了，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。也许，死亡也不会将他们分开。他们和卡德加，这三个老朋友一起离开了被攻占了的城堡和远方的传送门。他们要去寻找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头骨，他们或许可以永久地封闭裂隙，一了百了，或许会在任务中牺牲，至死方休。